第三十四集，垂死的纳鲁。维伦颤抖着，他的助手在他身边为他递上一杯温热的安神饮料，但先知摆摆手拒绝了。现在饮料无法为他带来慰藉，再没有什么能真正为他带来慰藉。当泰尔莫陷落，他的挚友瑞斯塔兰殉城的消息传来时，他悲痛不已，而得知袭击进行的过程令他更加痛苦。维伦曾经在年幼的杜隆坦身上看到了一些与众不同之处，而他落入兽人手里时的遭遇更加坚定了他对双狼氏族酋长的信任。但现在发生了这一切，杜隆坦和奥格瑞姆是仅有的两名见过这颗绿色宝石是如何保护城市的兽人，而他们之一甚至记住了能够解除宝石的保护性伪装的咒语。从城中逃出来来到卡拉波神殿的幸存者屈指可数，他们的伤口都被治疗包扎，但无论是维伦还是其他人都无法治愈他们破碎的心灵。但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那些难民们提起带来毁灭的武器不仅仅是普通的弓箭或是战斧、长矛和战锤，他们悄声描述了那些黑绿相间带着恐怖痛苦的剑士，描述了比他们迄今为止知道的任何法术都要强大的痛苦折磨。他们提到了在这些掌握这种法术的人脚边叽叽喳喳地跳跃着的怪物，他们提到了曼阿瑞。突然之间，一切都在一个可怕的逻辑下联系了起来。兽人们毫无缘由的突然袭击，他们在技术与记忆上的突飞猛进，还有他们对萨满教义的摒弃。根据维伦的理解，这种宗教需要在元素之力和这种力量的操控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彼此付出的交换关系，而那些指挥曼阿瑞的人则并不寻求与他们的力量达成平衡或者和谐，他们只想要支配，就像吉尔加丹与阿克蒙德曾经那样。兽人们只不过是艾瑞达手中的卒子，维伦明白，他和其他德莱尼这些流亡者们才是真正的目标。这个与强大的生物们结盟，正在不断扩张的兽人部落，正是吉尔加丹打算用来摧毁他的手段。有那么一瞬，维伦心想，也许这个部落的新领袖能够从善如流，也许他一旦得知自己是如何被利用的，就会立即倒戈与德莱尼人结盟，共同推翻吉尔加丹。但他立刻挥去了这个念头，很有可能那些被吉尔加丹利用的人明知艾瑞达的本性与真正目的，但吉尔加丹对力量的允诺很可能可信而诱人，就像阿克蒙德和吉尔加丹曾经屈从于这些诱惑一样，而他们比任何兽人都更加年长、强壮而睿智。而现在，这个预言幻象更是雪上加霜。幻象中，那些笨拙的食人魔与兽人结成了同盟。以前他会将这个想法挥去，会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无稽的梦，但现在他知道这是真的。有什么让兽人的本性发生了翻天覆地而无可救药的变化？他们现在竟然与那些他们一直痛恨的生物结盟，一同对抗曾经世代想与之建立友谊的德莱尼。如果这发生在其他星球，解决方式十分简单，维伦可以召集他的人民在纳鲁的庇护下逃走，但现在他们的飞船坠毁了，克乌雷奄奄一息，他们别无退路，只能与这个部落拼死一搏，同时祈祷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幸存下来。啊，克乌雷，我的老朋友，我现在是多么怀念你的睿智，你落入敌人之手令我多么痛苦，他们甚至都不知晓你的存在。维伦握住那颗被称作灵魂之歌的宝石，紧紧地贴在心口，感受着垂死的纳鲁那微弱的脉动。维伦闭上眼睛，低下了头。 古尔丹扫视着房间，感到非常满意，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暗影议会已经运作一段时间了，古尔丹对他挑选的人选十分满意，他们都时刻准备好，不，是渴望着背弃他们的人民，来追求他们渴求的力量。迄今为止，他们都做得非常好。通过他们操纵的傀儡形式，黑手还蠢到自认为是暗影议会的真正成员，而不仅仅是他们的传声筒。令黑手当选大酋长轻而易举，暗影议会的成员继续向他点头微笑，他就不会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疑。但黑手总是在真正的会议开始之前被支开，被一些指派给他的任务，或者是其他什么能让他满心自豪的事情支开。古尔丹大摇大摆地走到桌上那个属于领袖的位置上坐下，奈奥祖像往常一样缩在角落里，没人邀请他来桌边与大家同坐，但允许他听他们的谈话，这是基尔加丹的指示。虽然古尔丹并不明白他的主子为何希望如此，但他当前最希望的就是讨主人的欢心，因此他没有表示任何异议。议会成员们彼此草草低声问候，古尔丹直接进入主题。 大家好，各个氏族对我们与食人魔的结盟怎么看？卡加斯，你先说。 他们已经准备好大开杀戒了，而并不在乎是谁来帮助他们割开德莱尼的喉咙。 我听说白爪氏族中的一些成员对此表示反对啊，我们还应该继续关注双狼氏族的杜隆坦，毕竟他指挥了对泰尔莫的进攻。 别担心，我已经留心杜隆坦一段时间了。 那为什么还没有除掉他？很容易就能把他换成另一个支持我们计划的人。杜隆坦的名气越来越大，就是因为他反对黑手的地位，还有你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留着他这条命，正是因为他以温和派的立场出名。如果他最终赞成我们，所有其他可能有疑虑的人都会赞同我们。他代表许多不敢自己说出自己意见的人。如果杜隆坦接受了，那么他们也会接受。正像卡加斯所提到的，双狼氏族并不是唯一持保留态度的氏族。 但是，如果他不赞同我们呢？如果遇到了一些他不愿意打破的底线呢？ 那我们就用最能增强我们的权势，而同时又不会带来危机的方式解决掉它。我听说，有些人仍在试图和元素之灵与先祖之魂交流。 我试过劝阻他们，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惩罚他们。毕竟这一切的基础正是他们确信是先祖之魂要求我们消灭德莱尼的。 的确，正是这个鱼饵牢牢地吊住了他们。但这已经不再必要了，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不会再回到老路上。迄今为止，我们的确十分幸运，而现在有了食人魔，我们也很可能继续取得成功。但如果出现任何挫败，出现失败的战斗，那么那些心中仍然暗藏萨满之道的人，就会找到愿意听他们布道的听众。这可不行。我们应该不仅仅是鼓励学习术士法术，还必须主动压制萨满教义。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先祖之魂真的联系上了他们的后代，那将会很糟糕。 古尔丹又扫了一眼奈奥祖，即使奈奥祖是一名强大的萨满，他也只有亲自前往圣山，才能与先祖之魂交谈，发现事实真相。而先祖之魂能感觉到突然一阵震颤流过他们，痛苦向他们袭来，他们哭喊着向纳鲁求援，但纳鲁帮不了他们，他也自身难保。那些黑暗的邪能逼近了他们，先祖之魂们感应到了危险的来临，却束手无策。邪能沿着山脚划出了一道黑暗与封闭之环，可见的邪恶能量在那些黑暗扭曲的曼阿瑞身上舞动着。他们被萨格拉斯的力量所诱惑，现在则满足于毁灭一切。先祖之魂们感受到那股炽热而专注的仇恨凝聚为了一股墨绿色的能量，像可怕的触手一样在四周挥舞着，渴望着融为一个可怕的整体。这些束缚缓慢而不可阻挡地在逐渐增强，直到形成一道暗影力量之环，扼住了整座圣山，将其封闭起来，不让任何迷失了的兽人进去，也不让任何焦躁的灵魂离开。当那个圆环最终封闭时，纳鲁发出了痛苦的悲鸣，因为再也没有萨满带来池水，他甚至无法继续尝试自我治疗。而若是没有了纳鲁，最终也将不会再有先祖之魂。在远处，在他们的睡梦中，那些仍秘密地自视为萨满的少数兽人颤抖着流泪，他们的梦境被腐化了，变成了充满永无止境的折磨与无可逃避的梦魇。